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9号星期一，农历腊月12，北京晴，3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公报。 央广时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媒体融合持续推进，全新的传播体系和媒体格局正在形成。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扶贫方程式下篇，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助力社会组织精准扶贫。 朝鲜说，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月6号至8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23人，列席266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会总结2016年纪律检查工作，部署2017年任务，审议通过了王岐山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做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召开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王岐山同志就规则试行审议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致认为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直面现实，充满自信，蕴含着质朴真挚的为民情怀、许党许国的担当精神，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强烈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战略全局高度，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全会认为，2016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成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坚守职责定位，带头执行党章党规党纪，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修订党内监督条例，颁布问责条例，制定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时间表、路线图，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部署开展改革试点，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坚持经常抓、抓经常，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深化政治巡视，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巡视全覆盖，深入开展回头看，创新方式方法，巡视和巡查有机衔接，利剑作用充分彰显，坚决减少存量，遏制增量，严明换届纪律，持续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织牢追逃追赃天网，聚焦扶贫民生，重点督查督办，坚决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纪委班子和队伍建设，加大干部交流和管理监督力度，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全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高度重视，认真解决。 全会总结党的18大以来的工作有以下体会。第一，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个根本，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党内监督。第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基层，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第四，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把纪委的自我监督与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自觉接受党和人民考验。第五，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宽松软到严谨硬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 全会提出，今年将召开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纪律检查工作意义重大。第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严明换届纪律。纪检机关要严把选人用人政治观、廉洁观，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为中央和地方换届提供组织干部保障。第二，抓铁有痕，踏实留印，交上作风建设合格答卷，把纠正四风往深里抓、实里做，紧盯老问题，关注新动向，坚决防止反弹回潮。对直接审查对象存在四风问题的，要先于其他问题查处和通报。检查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措施执行情况，实事求是修订制度，坚定文化自信，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推动社会风气好转。第三，推动各级党组织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抓住关键少数，层层落实责任，严格执行问责条例，加大问责力度，激发担当精神。第四，扎实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牵头抓总，落实改革方案，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指导、协调和服务，试点地区党委负主责，纪委要抓好组织实施，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第五，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上下功夫，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坚决减少腐败存量，重点遏制增量，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深刻剖析典型案件，忏悔录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充分发挥反面教材作用。第六，完成对中管高校的巡视，实现党中央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目标，总结提炼党的18大以来巡视工作经验，把巡视创新实践固化为制度成果。第七，无需扬鞭自奋蹄，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做好纪委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统筹干部选拔、培养、交流、使用，严格落实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队伍。 全会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规则紧扣监督执纪工作流程，明确请示报告、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涉案款物管理等工作规程，规定谈话函询的工作程序、执纪审查的审批权限、调查谈话和证据收集的具体要求，提炼有效管用实招，上升为制度规范，把纪委的自我监督同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等有机结合，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被滥用。中央纪委要带头执行规则，加强对监督执纪工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各级纪委要切实履行自身建设主体责任，严肃处理执纪违纪、失职失责行为。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李书磊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王仲田同志严重违纪问题、李建波同志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仲田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李建波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辞去中央纪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全会号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有力保障，交上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标本兼治，书写反腐倡廉优异答卷》，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讲话精神。 央广时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撰写刘黎。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1月6号到8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充分肯定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明确提出今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昭示着反腐成果正在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转变，并向全党发出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动员令。多管齐下，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先在作风建设上取得突破，从推进派驻和巡视监督全覆盖，到强化党内监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从打虎拍蝇猎狐一起抓，到刀刃向内清理门户，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惩治腐败力度不减。从管党治党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到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经过四年多努力，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完善制度筑牢基石。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出台或修订党内法规50多部，涉及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度反腐的成果有目共睹。2015年10月，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颁布实施，夯实了管党治党的制度基石，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加强和规范党内监督提供了基本遵循。作为今年反腐败工作的重头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意义深远，重在治本，必将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亮点频出，重权连击，制度的笼子越织越严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石越筑越牢靠，坚持自信，再起征程，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谨硬，需要经历一个砥砺淬炼的过程。全面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以新的更大的自信、新的更高的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新的更高境界迈进。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14年8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4年9月，中央正式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年多来，各级宣传部门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各主要媒体一齐发力。如今，一批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已初具雏形。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去年2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调研，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元宵佳节，习总书记在电脑前面对麦克风录制了一段祝福音频，并亲手点击键盘发布到网络上。 大家好，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元宵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这段问候语音被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制作成融媒体产品推送后，阅读量很快超过2.5亿，成为人民日报社近些年推进媒体融合的一次生动示范。如今的人民日报早已不仅是一张报纸，而是一个拥有报纸、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10多种载体的全媒体方阵。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主任丁伟： 原来的采编发流程都是围绕着这张报纸来运转的，从编辑到出版，这个是以天为单位。那么调整的抓手呢，就是中央厨房的建立，形成一个移动端讲快、PC 端讲全、报纸讲深这么一个报社内部不同形态的介质既融合又错位发展的那一个问题。 打造中央厨房，建立融媒体中心，改变了过去资源分割、各自为战的状态。新华社实施供稿线路改革，2016年依托中央厨房全媒报道平台，推出400多组新华全媒头条融合报道，总采用量超过50000加次。新华社总编室融合发展办公室主任钟浩熙： 去年两会前，我们推出了全媒体直播态的产品现场新闻，组织报道600场，总浏览量超过3亿人。建党95周年前夕，又推出了微电影红色气质，被3000多家新媒体转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照融为一体、合二为一的要求，试点推行驻地方记者站和央广网地方频道新闻采集一体化管理，跨体制机制建立起全媒体内容创新中心，全面提升国家电台采编能力。央广新媒体总经理陶磊： 在队伍技术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建立台领导代班的每日编委会机制，加强内部指挥调度，协同推出更多内容原创、形式多样、适应广播和互联网传播的全媒体作品。 目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建立起中央厨房重要的技术支撑广播云采编系统，再造全台和61家广播电台2300多名编辑记者行业协作的新闻采编流程和共享机制。求是杂志社、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国日报社以及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统筹采编资源，推动融合发展。解放日报社、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等地方各级媒体也纷纷试水。湖北广播电视台以长江云新媒体平台为基础，创新性的把平台打造成覆盖全省、互联互通的移动政务平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中心主任邓秀松： 既能够了解新闻资讯，也能够在上面办事情，所以我们的媒体用户是基于新闻、政务、服务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的一个媒体用户。 互联网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媒体融合的探索没有止境。就在刚刚召开的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实现融为一体、合二为一。有关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涉及我国5500万人的职称评定，一直因为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而饱受诟病。中办国办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重点解决现行职称制度体系不健全、评价标准不够科学的问题。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青岛某事业单位职工庞先生虽然达到了评副高职称的条件，但担心职称英语过不了。 其实英语也缺一点，但是专门去考试花精力花时间，确实费数大了。 让广大医生群体头疼的则是论文这根指挥棒。河南肿瘤医院曹长松： 基层比较忙嘛，让他们去写一些论文、发表论文，确实我觉得对他们要求还是挺高的。那我认识的一些大夫都50-60岁了吧，然后就进副高就进不上。 近日，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于家栋表示，此次改革将尤其针对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评价标准一刀切等弊端。 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科学评价为核心，以促进人才的开发使用为目的，给人才松绑，让我们专业技术人才有更多的精力去深耕专业，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意见提出分类评价专业技术人才的能力素质， 对实践操作性强、研究属性不明显的职称系列，可不做论文要求，探索以专利成果、教案、病例等形式来替代论文，推行代表作制度，注重考察研究质量，淡化论文数量，对职称英语和计算机也不再做统一要求。 外围的要求怎么提，就交给所在单位或者评审机构他们去决定。对基层的或者有对外语的要求不高的系列，我们就要求取消。 今后评职称将增加技术创新、专利等评价指标权重，注重考察研究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干什么凭什么，突出它的能力和业绩的导向。比如讲专利、工程设计的方案、工作的总结等等，更多的回到能力本位。 请听系列报道《扶贫方程式》下篇，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助力社会组织扶贫。央广记者孟晓光、谢元森报道。 年关将近，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江西石胜县负责人温永泉越发忙碌，他一边张罗着找志愿者培训乡村教师，一边联系企业为贫困户捐款捐物。温永泉说，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时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贫困户不信任。 你得到推荐这个项目，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不是骗人的呀？ 政府应如何助力社会组织突破瓶颈，实现精准扶贫呢？在河北，扶贫部门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探索针对贫困户的小额信贷项目，信息的共享让贷款用在了扶贫的刀刃上。一年前，河北省涿鹿县长洞村村民石小根想办杏核加工厂挣钱养家，但向银行贷款没有抵押物。后来县扶贫办牵线，中和农信工作人员主动找到石小根，没有抵押，只要五个农户提供担保。经过一番了解，石小根打消疑虑，拿到贷款。石小根 上了十来个机器呢，还有两个货车，2016年也就是15-16万块钱。 事实上，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国家层面早已行动。今年年初，全国工商联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如今已有2.2万多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2.1万多个贫困村。2016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建立中国社会扶贫网，探索贫困信息、帮扶资源与社会组织共享。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司长李春光： 这个网站呢，利用我们这几年所做的建档立卡贫困信息系统，抽出一些适合社会帮扶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形成真正的应用的，哎，我想帮一个人他就能帮上，你想帮哪个地方的也能帮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网上还放了很多贫困地区的产品，你还可以消费扶贫。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河南多部门联手打出组合拳，防范校园欺凌和暴力。湖南益阳交警回应使用山寨测速仪执法，多家网络平台推出加价抢火车票服务引发质疑。请听报道。 河南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欺凌和暴力，学校和家长要及时相互通知，对严重的欺凌和暴力事件要向教育部门报告，并联络公安机关介入处置。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必须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对构成违法犯罪的学生区别不同情况，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或者给予相应的行政刑事处罚。特别是对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郑州团市委青少年服务中心主任袁林芳认为， 了解有人格缺陷孩子的行为方式和他的特点，有些这个欺凌事件都可以避免或者化解在无形之中了。 河南台记者梅娜郑州报道。 近日，湖南益阳交警卷入山寨雷达测速仪执法风波，有益阳当地车主提供证据显示，设备厂家及其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确认并没有生产销售过该雷达测速仪。 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去预做更寒，发布说他应该没有生产过，这地肯定是山寨的不。 此外，益阳市质监局表示，2015年该市交警支队以及各直属大队并无计量器具、雷达测速仪备案记录。对此，当地有关部门称，测速仪只要通过了湖南省计量院的检定，并且取得了检定合格证书，就可投入使用。益阳市交警大队法制科科长姚建敏： 它这个包括计量法，计量法条例，要求只要经过有资质的 地方部门的检疫合格，去跟同事实验。 央广记者王义群北京报道。 记者注意到，今年在12306官方渠道之外，一些第三方网络平台推出了加价抢票服务，也就是支付一定的服务费就可以交由平台代为抢票。统计显示，至少58家第三方网络平台相继推出了抢票服务。加价抢票服务分为两种，一种是25元的极速抢票，声称抢票速度可以提升30%；另外一种是66元的专人闪电抢票，声称抢票速度可以提升40%。而依据铁路部门有关规定，取得铁路客票的代理销售资格的相关企业，每张客票服务费最高不得超过5元。有观点认为，第三方平台的有偿抢票服务影响了其他消费者正常购票，相当于非正常渠道的加塞儿。律师岳深深分析说， 火车票的话，它是属于一种公众服务，那人们应该是在公平的这种环境下来购买火车票。那如果是通过人为的这种方式，通过收费的这种方式，然后通过软件，然后来提高刷票率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损害到其他消费者的这种公平权利。那如果说是通过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通过修改呀，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软件进行刷票或者说获取车票的话，那显然是属于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将于1月12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昨天成功降落在位于南极冰盖最高区域冰穹 A 海拔超过4000米的昆仑站机场，并于当地时间19:50成功从昆仑站起飞返航，实现了该类飞机世界上首次在此降落，在国际南极航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广核集团昨天对外通报表示，阳江核电站4号机组当天首次并网发电成功，这是我国今年首台实现并网发电的核电机组。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昨天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将随时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据朝中社报道，这位发言人在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一贯坚持对朝敌视政策，几十年来一直侵犯朝鲜的主权和重要权利，朝鲜开发洲际弹道导弹是为了加强自卫能力，以应对美国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核战争威胁。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7号说，他提名前印第安纳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科茨为新任国家情报总监。科茨是一名温和的保守派，长期在国会和政府工作，属于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如果提名通过，科茨的一大任务将是调和特朗普和美国情报系统的关系。目前双方在俄罗斯方面是否入侵美民主党电脑系统的问题上立场对立，特朗普希望淡化此事。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大型记录报道《十年这里》第9篇城市化的发展果实如何共享。 针对公众热议的跑路说和死亡税率言论，曹德旺做出进一步回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文琪、徐晶，主播方亮、程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祝您成功。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